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一聊效率工具。在前两篇文章中，我分别从编程技术和工作方式两个方面与你介绍了如何提高个人研发效能，成长为十倍程序员。今天我再与你分享一些工具使用方面的技巧和方法，来帮助你全方位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谈到研发效能，一定离不开工具，工具使用得当，可以大幅提升研发效率，甚至可以因此引发业务发展、开发行为的质变。比如我在第11篇文章中与你分享的截屏工具链带来的效率提升，就使其被广泛应用到了 commit message 中，大幅提高了整个过程的效率。我一直对各种工具很感兴趣，从业这些年来，在这方面花了不少时间，也踩了一些坑。比如我曾经在 Emacs 上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自动化和优化很多细枝末节的操作，结果是花在优化和自动化上的时间比节省下来的时间还要多，得不偿失。所以我总结得出，对于工具一定要选对和用对。选对工具指的是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任务找到合适的工具来提高效率，而用对工具指的是我们要分配适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选择工具，要时刻注意投入产出比。关于用对工具，我推荐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留意工作中经常重复和繁琐的工作步骤，每隔一段时间就做一些工具方面的调研，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工具或者使用方法来优化这些流程。对于一些非常繁琐、执行频率又非常高的操作，如果没有现成的工具，甚至可以考虑自己开发一些工具和脚本进行优化，频次越高的操作越值得优化。接下来我就按照功能和你分享一些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因为我最近的工作电脑是 macOS 系统，所以我今天推荐的适用于苹果操作系统和生态的工具会偏多一些，但这些优化的方向和思路是一致的，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你也能找到类似的工具。另外，安卓系统更加灵活，有比苹果生态更多的工具。第一个任务类别是操作系统上的通用操作。操作系统上的通用操作主要有窗口切换、程序启动、窗口管理、剪贴板管理等，这些操作普遍且频繁，比较值得优化。关于窗口切换，各操作系统都有一些自带的支持，比如macOS 系统自带的方式是 Command 加 Tab， Windows 操作系统自带的是 Alt 加 Tab 或者 Win 加 Tab。 关于程序启动， macOS 系统有自带的 Spotlight， Windows 系统可以使用 Win 键或者 Win 加 R 启动任务，但这两个操作实在是频繁，而且操作系统自带的功能只是基础功能，所以我推荐你进一步进行优化。在 macOS 系统上， Alfred、 Quicksilver 这两个工具就很不错。 Windows 系统上的话，我推荐 Wax。 这些工具的用法也很简单，使用一个快捷键启动，然后输入过滤条件，查找需要运行或者切换的程序，回车即可。我在文稿内放置了一张录屏图片，用于展示使用 Quicksilver 启动切换程序的方法，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关于窗口管理，有一个常用的操作是把一个窗口自动缩放并摆放到屏幕的某一个位置，比如屏幕的左上角。在 macOS 系统中，我一般使用 Better Touch Tool 这个工具来实现，也推荐你使用。通过它，我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窗口缩放和拖动。有两个操作我觉得特别方便，一是按住 Alt 键，无论光标在窗口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挪动鼠标来拖动窗口。二是按住 Command 加 Alt 键，无论光标在窗口的任何位置都可以通过移动鼠标来改变窗口的大小。我在文稿内放置两张图片，用于展示 Better Touch Tool 的配置和使用，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最后是剪贴板管理。目前操作系统自带的剪贴板只能保存一条记录，但如果我们使用剪贴板历史管理工具的话，可以非常方便地保存和使用多条历史拷贝记录。在 macOS 系统上，我用的工具是 Quicksilver， Windows 上类似的工具有很多，比如 Ditto。 第二个任务类别是输入。关于输入，我主要和你推荐四类工具，分别是语音输入、文字快速输入、重新定义按键和具体的键盘。我们先看第一类工具，语音输入。我在电脑上常用的是讯飞语音输入，手机上常用的是讯飞输入法。在电脑上使用语音输入有一个技巧，是可以把手机作为麦克风，这样输入的效果非常好，尤其是旁边有人说话的时候，手机麦克风的过滤功能就非常棒了。在手机上，我经常使用讯飞输入法的语音变迁功能，保存录音的同时还可以直接把语音转成文字，对于记录灵感来说特别方便。第二类工具是文字快速输入， Mac 上最流行的是 Text Expander， 它可以方便的生成预先定义的字符串、当天日期，也可以很方便的指定文字生成之后光标所在位置。我在文稿内放置了一小段代码做演示，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在 Windows 系统上，开源免费的 AutoHotkey 非常强大，它不但可以进行文本扩展，还可以运行程序。我来和你举一个运行程序的例子吧，比如你可以使用 Win 键加 V 直接切换到 Vim， 如果 Vim 先前没有启动的话，则会直接启动。第三类工具是重新定义按键。在我看来，对程序员最实用的一个功能是把大写锁定键 Caps Lock 转换成 Control 键，因为 Caps Lock 的位置很方便，使用频率却很低，而编程中经常会使用到 Control 键，所以这个重新定义对程序员非常有用。至于重新定义按键的工具，在 Mac 上我使用的是 Carabiner Animants， 在 Windows 上使用 AutoHotkey 就可以。另外，我对 Caps Lock 键的定义不是简单的重新定义为 Control， 而是如果和其他键共同使用的话就是 Control， 单独使用的话就是 Escape。因为 Escape 键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尤其是在 Vim 中。关于用 Carabiner Animants 进行这个设置的方法，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四类工具是具体的键盘。开发者要经常输入，选择一款顺手的键盘就很重要了。键盘的选用，我看重的是手感和键盘布局。手感的话，机械键盘的确会好一些，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选择一款合适的。而布局的话，左右手按键分离比较远的一般来说会好一些。根据这些原则，我平时使用的是 Kinesis Pro 2 键盘，因为它的中间是凹进去的，所以手指与每一行按键的距离都差不多，输入是很轻松。另外，特殊键由大拇指控制，这个特点我也非常喜欢。第三个任务类别是知识管理。对学习和知识管理，我主要与你分享六类工具。第一类工具是云盘，它用来确保存储的内容不会因为本地电脑的意外情况而丢失。目前市面上的各种云盘都可以满足这个需求。在这里我有一个小建议，使用云盘时最好能够使用本地的自动同步工具，自动的把本地文件里的内容同步到云盘上。第二类工具是笔记。我挑选笔记工具的原则包括支持云同步、支持电脑和手机端同时访问、印象笔记、 Mac 自带的 Notes、 石墨文档等都不错。第三类工具是写文档的工具。相对于笔记工具来说，写文档的工具还有一个挑选原则，是要支持 Markdown。 我现在组合使用 iCloud、 OneWriter 和 Typora。 使用 iCloud 进行同步，在手机上使用 OneWriter， 在电脑上使用 Typora。第四类工具是思维导图。对思维导图比较重要的特性包括跨平台，方便使用快捷键，方便导入导出其他格式。我以前一直用的是 FreeMind， 它基于 Java 实现，在 Windows、 macOS 和 Linux 系统上都可以使用，快捷键配置也很强大。但它的一个大缺陷是在手机上不能使用，所以最近两年我转移到了 XMind Zen 上面，它可以在电脑和手机上同时使用并自动同步，显示也非常美观。第五类工具是截屏录屏。我对截屏录屏工具的选用原则是标注功能要好，另外要可以把录屏保存到 GIF 格式。我现在最常用的是对这两方面支持都不错的 MonoSnap。 另外录屏的时候， 我们常常希望把当前的键盘输入显示到屏幕上，我推荐使用 KeyCaster。 编辑 GIF 文件的话，我使用的是 GIF Brewery 3。 在这个专栏中，你见到的录屏和截屏图片，我都是使用这三个工具完成的。另外还有一个对命令行终端录制比较方便的工具 AskAnima， 它可以把你在终端里面的操作和输入输出用 JSON 形式保存下来，也可以上传到 AskAnima 网站上，还可以方便的在你自己的网站上引用显示。但这个工具的缺点是无法显示键盘的按键操作。第六类工具是处理 PDF 文件的工具。这样的工具我主要关注其基本的标注功能，以及在平板电脑上可以使用电子笔操作。在电脑上我一般使用 Foxit Reader 和 macOS 自带的 Preview。 在手机上我主要使用的是 PDF Expert。 从我的经验看，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把 PDF 文件放到笔记软件中，然后在笔记中直接对其操作。印象笔记和苹果自带的 Notes 都支持这个功能。第四个任务类别是浏览网页。访问互联网是非常高频的操作，所以我把它单独列成一类。对开发人员，我推荐使用 Chrome 或者 Firefox， 因为两者都有很强的扩展功能，对开发活动比较友好。因为最近几年我主要在使用 Chrome， 所以接下来我与你介绍一些我常用的 Chrome 插件和技巧。第一个插件是 Octotree， 它会在你访问 GitHub 查看项目时，在窗口左侧以树形结构清晰明了地显示代码仓结构。第二个插件是 Pocket for Chrome， 它需要以 Pocket 配合使用，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线的网页书签保存服务，但它的推荐功能很优秀，并且在手机端的支持也很好。第三个插件是 Smart Up Gestures， 通过它你可以按住鼠标右键不放，在屏幕上画一些形状，也就是手势 Gesture 来进行一些操作。我最常使用的功能有切换到左边或右边一个标签页，向下或向上翻页至网页末尾或网页开头，返回网页访问历史的上一页或下一页，以及关闭当前标签页。关于这个插件的用法，我在文稿内放置了一张录屏图供你参考，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五个任务类别是开发。和开发工作相关的工具比较多，包括编辑器比如 VS Code、 Vim、 IDE 比如 Visual Studio 和 JetBrains 系列，代码仓管理工具比如 Git 和 HG、 API 测试工具比如 Postman 以及命令行工具等。关于开发工具的使用，我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与你详细介绍其中的使用技巧，帮助你提高编码效率。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吧。无论磨刀不误砍柴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是乔布斯曾经说的 You cannot mandate productivity, you must provide the tools to let people become their best。 你不能强制要求大家提高生产力，你必须提供工具让大家发挥他们的最大能力，强调的都是工具的重要性。所以作为开发人员，我们一定要选对工具，用对工具，才能提高效能。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从操作系统上的通用操作、输入、知识管理、网页浏览和开发五个方面给你推荐了一些工具及使用方法。当然了，关于开发工具这个重头戏，我还会在后面的文章中与你详细分享。其实使用哪款工具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所以通过这篇文章，我更希望达到的目的是能帮助你对日常工作中最常见的操作进行思考，寻找值得优化和可以使用工具优化的地方，从而提高个人的研发效能。但我还要强调的是，工具只是辅助，编程工作更重要的还是思考。所以我建议你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工具研究上，要时刻留意投入产出比。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除了今天提到的操作系统上的通用操作、输入、知识管理、网页浏览和开发五个方面，你觉得还有哪些方面的操作比较频繁吗？有什么值得优化的地方吗？又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工具吗？感谢你的收听，